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8，首要污染物为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文明东道主好客中国人主题宣讲活动走进冬奥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本市15所学校摘得国家级文明校园招牌，372所学校荣获首都文明校园称号。中国天眼已发现509颗脉冲星，进入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阶段。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文明东道主好客中国人北京冬奥主题宣讲活动昨天走进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指挥调度中心，鼓舞和激励冬奥筹办工作者凝心聚力，做好赛前和赛时的运行保障工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一起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贡献力量。 宣讲开场，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徐艳丽介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整体情况。目前所有冬奥会竞赛场馆已经达到赛事运行水平。 我们输了，我们失去了奥运会的入场券。那一刻， 接着北京市青少年女子冰球队主教练张晶以冰球梦的6秒钟为题目，讲述了自己2004年因为最后6秒和冬奥会失之交臂的故事。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督察处副处长季阳听完故事深有感触。 最后梦碎6秒，让我们也深深地感触到，在压线冲刺阶段呢，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放松。我们城市运行的环境保障指挥部现在正在推进冬奥临时设施的建设工作，确保在年底前能如期地完成任务。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信息宣传处副处长刘威介绍说，本次宣讲活动通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邀请保障组办公室全体干部、各区专班负责人、相关干部职工以及涉奥重点街道居民代表共400多人参加。 因为冬奥城市运行环境保障组本身在冬奥筹办工作的一线，包括一些场馆建设呀、城市运行的保障、城市景观的布置，都关系到冬奥时候整体城市的安全平稳运行以及冬奥会的安全平稳运行的召开。今天这个活动也是为我们加油和鼓气儿。 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等单位主办的2021首都文明校园创建故事分享会昨天下午成功举办。迄今为止，本市共有15所学校摘得国家级文明校园招牌，372所学校荣获首都文明校园称号。分享会为树立校园典范、激发师生活力、营造良好氛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的分享会以“强国有我，不负青春”为主题，来自北京11学校的老师柳迪分享了带领学生参加学校特色活动“红窗会”的故事，通过师生合作，把好的学习产品展示、售卖，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自信心。 其实我每天是非常惊喜的，他们每天其实都在产生很多新的点子，我们帮助他们尝试实现自己的想法，去发现问题，去思考对策，制定方案，并且尝试解决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其实是跟学生一起成长的。 原创舞蹈纸扇书生给在场观众呈现了一个雅趣横生、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动感舞台。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研二学生江爱东和创作团队凭借舞蹈一举斩获国家级大奖，他也把自己想要将中国古典舞传承下来的热情拿来分享。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对，然后要传承创新，我觉得也是在这个当今时代年轻人要做的事情。 首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开始于2015年，北京市近2000所大中小学校积极参与创建活动， 从2018年开始，校园创建分享会开始举办，迄今为止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目前本市共有15所学校摘得国家级文明校园招牌，372所学校荣获首都文明校园称号。北京市通州区陆河中学附属学校校长孙慧琴说：“ 文明校园创建，它是一个覆盖了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无论是学生教育层面的，还是教师师德修养、教学能力提升层面的。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呢，能够持续的开展，也方便兄弟学校互相的借鉴，培养德智体。”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后备人才。 2021年度200户首都最美家庭和10大首都最美家庭揭晓。10大首都最美家庭包括爱党爱国、传承优良家风的顾铁玉家庭、谢湘家庭，勤奋努力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代表张艺彪家庭、窦立国家庭，攻坚克难、科技创新的王元卓家庭、王猛家庭，助力冬奥推广冰雪运动的郭丹丹家庭，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程卓家庭，无私奉献的医务工作者陶勇家庭，以及爱岗敬业的村第一书记李广哲家庭。国内方面的消息，2021年度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年终总结会昨天在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 FAST 观测基地举行。据了解，目前利用 FAST 望远镜观测产生的科学成果不断涌现。FAST 已发现509颗脉冲星，是世界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4倍以上。此外，2021年又有2篇基于 FAST 数据的论文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还有一篇入选了美国天文学会评选出的2021年亮点成果。国家天文台昨天与贵州大学举行签约仪式，共建天文大数据联合实验室。这一实验室的科学目标为探索光盘库与热磁相结合的新型数据存储模式，研发 FAST 天文数据在线处理和结果展示系统，探索高稳定的脉冲星计时阵，优化望远镜控制系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表示， FAST 每年都会产生海量数据，我们希望与贵州大学的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利用 FAST 的海量数据挖掘出更多的科学成果，联合培养出更多运行 FAST 以及分析 FAST 数据的专业人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8，首要污染物为 PM10， 空气质量良。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6.9，道路中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财富新动力。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商业世界，波诡云谲，变化